廣東有25宗。內地至今共109526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102017人康復出院。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结束，双方对停火并未取得突破，将会再举行第二轮谈判。首轮谈判期间，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发动攻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美国一间私人公司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长达64公里的俄罗斯装甲车队正是开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远较早前估计的27公里长。而在白俄罗斯南部距离乌克兰边境以北不够32公里的地方，亦都增加部署地面部队和地面攻击直升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话，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布林肯确认美国仍然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并且保证如果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支持，并对俄国实施更多制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94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31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是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1.2元跌8仙，腾讯控股424元升2.8元，美团173.4元。啱啱转咗系报173.8升1.6，网易149.8跌2.7，阿里巴巴102.6跌1.6，盈富基金22.82跌6仙，比亚迪股份247元升9.6，友邦保险81.5升2.5，药明生物67.15系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86，瑞士法郎8.505，澳元5.675，加元6.165，新西兰元5.284，欧元8.75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7点，升430点。港金报177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11美元，卖出190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骏业里桥面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唔好误信谣言。

早晨，早晨，三月一号，春风吹拂，春光明媚， 你真系佛点啊？ 大地回春，嗯、我系回春强， 正啊，回春强。 马老师啊，你有冇着衫裤啊？而家会春风吹拂嘅，个风喺边度吹到个？ 喺后边吹咯。后面吹就可以吹笔噶嘛、 哦，春风吹笔，哦，真系知道。咁有冇冷亲？有冇冷亲过笔啊？ 冇， 冇啊， 边笔啊？ 春风吹笔，我下礼拜一就搞春风吹笔。 好啊， 你又迟嚟。 边个笔啊？边个笔啊？系咪忽忽个忽啊？ 因为你个人忽忽地啊，所以春风吹笔、啊。 系啊，你应该仲争一只字，你应该系春风吹忽忽、啊。送多忽俾你， 唔系系春风吹大忽忽啊！好啦， 唔系应该系春风吹老忽忽， 唔系系春风吹大老忽忽， 唔系应该系春风吹 super 大老忽忽，哇！ 最棒就附在绿绿的灰之间，乏力地弄着烟灰天花，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多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地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前后的 谭咏麟呢一首叫做《此刻你在何处》啊！喺呢个星期二嘅早上，无论今日嘅心情系点样，出面发生啲咩事都好啦吓。风骚太阳同你一齐面对，一齐度过，一齐咧战胜呢个疫情，同埋呢个阿忽忽哥咧， 冇错 啊！我哋一齐努力吓，阿忽忽哥 系咁话， 冇错吓。 系啊，好多嘢噶咋，忽下忽下就过噶啦， 冇错， 唔使担心。 好，我哋愉快地 耶。 在面上渐渐结聚寂寞，在心底默默作祟伸手，抹不清此刻涌出的泪水。 佢系吴国敬。 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地亦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 是不是有另外一番的感觉呢？ 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 十二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晚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嘅。未来数天仍然系温暖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薄雾。星期四有微雨。早晨。 望目光在 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目光在扫，寻觅你那前后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 此刻你在何处？一首非常之喜欢嘅歌曲，今日带嚟两个版本混在一起，有原装版本谭咏麟，加上呢个改编咗之后，哇，系有一种好哀怨味道嘅吴国敬嘅版本。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好翻嚟啦吓。 Yeah！ 喂，阿忽忽哥啊， 系 佢又多个名。 是啊，临来就会有一些新的花名给他，好像冇你啊。 是啊，不过、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我马上就上到你了。 没错，就是好员工，是啊，好员工应该有。 好员工啊， 是啊，应该有的一些特质。 喂，其实他未必是好员工，即是这样讲，因为好这个字呢，真的好，个人看法不同的，是不是？是啦，没错啦，这样。咁所以呢，他说是宝贝，老板当宝贝啫。好与不好呢，就你自己去咀嚼啦。 是。 他是想住的了，这些。 是啦，即是觉得。 当宝啊。 当宝。冇错啦，吓好咁第一个咧就会唔会系你呢？吓我唔知道吓，即系佢又话叫长期坚守岗位嘅员工，即系话咧呢一种咧系踢都唔走。 唔好意思，笑咗，笑咗。 我又唔觉得好啊呢一种。 哦，系咩？ 所以我 愿闻其详。 所以头先我第一样嘢，我咪话好与唔好，每一个人睇法唔同咯。 系啊， 但系 咩类型嘅老板都紧要，我觉得。 哦，系嘅， 唔同类型嘅老板嘅话，会有中意啲唔同嘅员工。 我再讲多少少，佢话咧有啲咧系叻嘅，但系嗰啲人咧成日咧就系左望右望，睇 A 公司请唔请，系啦，睇 B 公司啊，喂，睇下佢唔系，佢高啲就走噶啦。但呢一个咧，佢系咧坐定喺度咧，你预佢退休，佢都会喺呢个位噶啦，佢唔会走噶啦，即系佢系好死心咁，系啊，帮你做嘢嘅咁。是不是好呢？咁但系有啲老细可能会觉得呢啲可靠咯。嗱，好唔好？ 但首先，我觉得都要有能力咯。系嘛？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一个好有能力嘅，或者一个好可靠嘅，好可靠嘅就系佢可能个能力冇咁高，但系佢系会比较忠诚嗰啲，你会拣边个？ 嗯， 系咪？ 系冇错。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二拣一啦。 可靠系啊。 系咪啊？你都系会拣可靠噶，你到最终，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呢啲都系资源嚟噶嘛。譬如有一个人新入职，但系其实佢好叻嘅，但系你谂下嘅就系话，你用咗钱去训练咗佢，又或者系呢一个位已经俾咗佢一段时间，但系咧佢好快就走咧。 系啊。 其实咧对呢间公司嘅损害系好大。 好大噶。因为你又 要 再请人， 又 再教人， 又要再教个， 咁所以对于老板嚟讲，最大噩梦系咩咧？系不停请，不停炒，唔系炒，不停请，不停走，不停请，不停走， 两三个月就换人。 咁你唔应该长期要用新人咯？系咪 啊？系啊。 咁你阿哆哆强，你系咪呢一种啊？你唔系？ 佢唔系忽忽咩？今日系咪忽忽？ 哦，系哆忽忽强。 我真系唔知自己系边种。 OK， 咁啊，讲晒先啦吓。好，第二种咧，嗱，佢用呢三个字，我觉得有少少负面嘅。不过咧，佢系咁写，佢系善于拍马屁嘅。嗱，佢呢种拍马屁咧，唔系一啲负面嘅拍马屁啊。 即系净系擦鞋仔， 唔系 净系斋擦鞋。 佢系老板中意嘅员工，同埋佢好多时系令到老板感觉良好嘅。 系会唔会有啲比较讲嘢圆滑啲嘅人啊？ 圆滑啲嘅系啦，可能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佢要出嚟打圆场，得，我哋会搞翻掂，即系等 我都中意呢啲人。 所以咧，我哋要再加翻少少注脚，就唔好净系话佢。 拍 马 屁， 一拍马屁三个字，好似一啲唔做嘢啊，净系识擦鞋嗰啲咁 样。都有，都有好多公司有呢一种嘅。 咁你系唔系啊，马老师？ 即系佢冇能力嘅，但系净系斋擦鞋，但系佢已经可以飞黄腾达噶啦。 有呢种 都有噶，都有。 但系唔系讲 有啊， 而家唔系讲呢种。 呢个角色唔易做噶， 即系净系斋拍马屁 而唔做嘢。 系啊， 而唔做嘢吓，有几难做啊？即系永远都系 yes man。你试过啊？你系咪做过啊？ 喂，但我想问咧，马老师，嗱，我唔系话你吓，但系我净系知你即系你行走江湖咁耐啦，斋拍马屁唔做嘢，其实老细真系会睇唔出嘅咩？ 其实佢唔系要佢做嘢啊嘛，佢净系要有一个人系不停咁样去令到佢能够自我膨胀啊嘛。 哦， 系啊， 要噶，有噶，你又嗱留意下啲大公司嘅话，身边总有一两个噶， 一定有， 一定有一两个咁嘅勇员。 老细都唔中意添啊，惊威胁到自己啊，呢人最好啦。 哦 ，OK， 好啦，第三种。 就是有創新精神的員工，創新精神，即是不會成日都用翻同樣的方法，即是會唔會即係叫俾到驚喜啊 ！surprise 個老細，誒、咁都得嘅啊，好嘢喎、啊！你咁樣 咁又未必，我覺得， 係啦， 係啊，即係其實創新精神嘅話，又係可圈可點啦，係、 哦、 嘛？但係如果有一啲真係好緊要自己嘅即係tradition 嘅，即係嗰啲好中意跟翻一啲舊嘅嘢，佢就未必真係可以好能夠接受一啲新嘅點子嘅。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即係點到即止嘅，有時嚇、 第四種咧就係話咧，佢係叻嘅，但係佢唔會沙塵巴巴閉閉，即係喺度炫炫耀耀。咁樣啊嚇，即係佢係低調啲嘅。 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就係真正叻嘅人嘅話係唔沙塵嘅。 嗯，即係唔會話俾人 聽。唔叻嘅人先至沙塵嘅。 周圍話俾人聽嗰啲咧，其實都係好 shallow 嘅，好似阿馬老師話。 其實嗰啲咧係唔叻。先至會沙塵嘅，因為其實佢係要將佢呢一樣嘢去掩蓋自己嘅自卑，其實佢自己都知。 啊 okay、 我覺得係咁啦， 即 係我職場上打滾咗，佢都幾十年，我真係見到個多數都係咁嘅。嗰啲咧係叻嗰啲人嘅話係唔出聲嘅。 嗯，馬老師，你咪做咩唔出聲咪扮？你咪即係你講得好叻，所以唔出聲係嘛？你就話咩咧？ 我就係演繹緊呢一個角色咯。 你個忽忽 成日唔出聲啦。 你個大忽忽， 我哋以為你未翻工 嚇。我真係唔知喎。睇唔出喎、 啊，但我講緊嘅唔係做廣播咯，做廣播你唔出聲，唔代表你有內涵喎、 啊。冇事啊嘛， 好多冇事冇事，好多係真係即係做得嘢嘅，唔係好出聲嘅。 嗯，係知道知道。咁如果你做電台唔係好出聲，咁你就唔使翻啦嚇。OK， 好 第九話你搞錯曬， 搞錯曬， 搞錯曬， 工作性質會有唔同咯、 嗯。第五種就係當公司有困難嘅時候咧。即可能是要減薪啊，甚至是現在最興四個字共度時間的時候呢 是不離不棄，不會因為減薪我不做了就不會的。咁、過了這個難關呢，公司就覺得這個人好啊，即是我們困難的時候呢他都是堅守他崗位沒有離棄我們。 這樣東西都可以講的，就是其實有時我都有見過有一些就是即是公司說要減薪的時候他堅持說不減的。 哦，咁 系啊， 咁就大家拉锯啦。 有啲咁嘅人噶，冇得拉锯。到最后咩时，佢亦都知道嘅就系话，你唔可以冇咗我。所以嘅就系喺咁嘅时候嘅话，你话唔减，你话要减嘅话，我就走。系啊，有见嗰啲咁嘅人噶，系、 哦、 啊。 咁、 okay, 啊，但系 咩人都有噶， 咩人都有。 呢啲咁嘅时候，你就真系可以即系共患难，同埋就见真情。 好，翻嚟我哋一大半新闻后，再讲下其中五种啊，老板会宝贝嘅， 有冇你啊，老花花头先讲嗰啲嘢。有冇其中中一个啊？就系真系叻嘅人就唔出声，系咪？咁你而家开始收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已经暂停发放确诊者曾经到过相关处所的感染风险通知。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指出，有关做法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呼吁市民大众齐心配合，减少质疑卫生当局的建议或者防疫手段。薛永恒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本港疫情非常严重，确诊者去过的地方很多，如果要市民收到通知并且检测，相关珍贵资源将未能够用到最有需要的地方。被问到可能有禁足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市民到超市抢救，薛永恒呼吁市民听到任何消息应该作出判断，当听到有很大影响日常生活的消息，如果听完觉得可能性不大，就不要太紧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现时院舍情况相当严峻，1000多间院舍之中大约一半有确诊个案，很多院舍有一半以上员工不能够翻工，管理上要采取有入无出的闭环式管理，因此构成很大挑战。对于社署将会紧急向内地试行直接聘用1000人，罗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计划仍在安排，希望一两日之内可以有确定数目，之后安排相关人员来港并且为他们训练，当中大部分是没有经验的人士，因此来港之后要接受至少3日训练。至于如何筛选应征人士，罗志光说要靠内地的招聘公司，没有特别的学历或资格要求，但需要懂得广东话。他又说，相关人员的薪酬与现时输入内地人在院舍工作的薪酬一致，底薪连同津贴月薪大约31000元。香港邮政表示，有邮务人员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阳性，屯门中央邮政局需要关闭至听日，邮政信箱大堂听日重开。另外，华富邮政局、葵芳邮政局、蓝田邮政局和土瓜湾邮政局，包括邮政信箱大堂，需要关闭至后日，空邮中心大量投寄邮件办事处亦需要关闭至听日。香港邮政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安排所有相关邮务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且为局内设施和邮件清洁消毒。南韩新增138,99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少于140,000宗，再多112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的人数上升至727人，同一个星期之前相比增加近一半。当局话，变种病毒 Omicron 正在全国肆虐，预料感染数字月中达到顶峰，单日会有超过250,000人确诊。在抗疫人员持续短缺的情况之下，政府决定今日开始在包括餐厅和咖啡店在内的11种公共场所暂停执行疫苗通行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 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81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43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蚊，升4.8；恒生中国企业81.24。啱啱转咗系报81.2，跌8仙；美团173.4，升1.2；阿里巴巴102.8，跌1.4；网易149.1，跌3.4；盈富基金22.8，跌8仙；药明生物66.25，升2蚊；比亚迪股份244蚊，升6.6；港交所374蚊，跌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5，日元115.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幣6.312，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日經平均指數報26,916点，升390点，港金報17,7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54美元，卖出1,90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喺封路方面，锦田嘅锦汇路因为有道路工程，锦汇路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蒲路至到东汇路之间嘅一段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喺渡轮消息方面咧，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系暂停服务噶，就系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需要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呢，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會非常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呢，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市民唔好誤信謠言。 喺呢一段時間咧，大家要保持冷靜，就因為我留意到喺網上咧係好多傳聞嘅嗱。特區政府一定會係第一時間咧去澄清，譬如又話立法會就嚟投票，會點票，又做一啲手段，

如果公司有啲咩蝕底咧，佢就會即刻咧就會誒唔得啊咁樣，我哋對我哋公司不利，即係咁樣咯。 有啊有啊， 係啊 係 啊， 有係。 OK 啊， 你會唔會咁啊，馬老師？ 我都會嘅，但係我其實都有少少 補充 調皮嘅，即係我都會維護公司嘅利益，但佢都唔係啲好乖嗰啲人嚟嘅。我絕對唔係 你有幾曳啊？你點樣曳啊？ 我曳嘅，曳嘅。 邊方面？ 舉個例啊！舉例。 哇！喺你舉例咪舉例咯，你使唔使講得咁衰啫？ 我驚你聽唔到啊！ 我又覺得冇乜衰唔衰嘅感覺。 因為頭先係頭先，我聽到有車逼你。 哦，你企喺馬路而家。 聽唔聽到啊？ 你又攞嚟食早餐嚟？你係咪攞嚟食早餐啊？ 唔係喺屋企。 哦。 喺屋企。因為譬如有時我都會有啲夠膽行啲灰色地帶 哦，明白，我明白， 明。 咁啊，未必係曳嘅。 我都係，我都係。其實有時唔係話乜嘢，係啊，我同你都係有時會有一啲位置會試一試咯。係 啊， 係啊，未必100% 會 冇錯 嚇，好聽話。 可能調翻轉老細會覺得OK 喎，佢嚇即係唔會盲目附和喎。 我喺令到佢當然我會尊重佢以為作為大前提，但係我覺得其實有時係有一啲地帶係可以試一試，而的亦都俾佢可以望一望一望。 不過係對公司好嘅。 对公司好嘅，永远都系 冇错。最后目标都系对公司好嘅。 因为我真系会觉 得老细系啊，真系需要呢啲员工嘅，起码佢唔会出声叫啊，喂阿 U 你去试啊。但如果阿 U 主动去试咧，试到佢就开心噶啦。一定要有啲咁。 但系试唔到咧会点啊？我都话咗你噶啦，嗱你又要试。 咁冇坏啊，系啊，冇坏。 我预计到呢啲承受到个风险，冇所谓。 冇错，我错就好过老板错啦嘛。 啱，好嚟第八种，嗱呢种我就觉得麻麻地，不过可能某啲老板就觉得好啦，就系打小报告，我哋或者俗称叫督背脊吓。喂，阿边个佢咁样做啊？我觉得唔系好啱，咁我话声俾你听，即系嗰啲咁啦。 诶，睇下你点讲。 系啊， 系我督背脊嗰，如果你嗰件事都系想件事好，唔系针对人咧，我觉得其实有时又唔可以话即系嗱，小报告又系啦，又系负面噶啦， 有少少负面。 系咯，但系如果你话你听到啲嘢或者你收到一啲风，你系想。 点讲 咧？ 讲 声， 但 系 喺其他员工或者被督背脊个员工就唔会咁觉得 OK 咯，即系唔会觉得咁好咯。 所以我咪就话系对事唔系对人咯，嗰件事唔可以系对人咯。 系啊，你冇做嗰啲衰嘢咪得咯。 系 啊，如果系我，你讲得啱，即系如果你话我针对你噶，你冇做到嘅话，我督唔到你噶。 咁啊，好啦，第九种咧就系愿意为老细承担一啲可能唔系咁好嘅责任啦，或者我哋叫咩镬啦咁样。 咁系要啦，呢个包埋噶啦。 适当时候替老细咩镬，我嚟老细系我做嘅，咁等老细就可以咧冇咁尴尬吓，即系落到台咁样吓。最后一个咧就系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即系当公司有问题啦，或者咧即系总之大问题啦，佢就会出嚟解决，帮助大家解决。自己出心出力去希望公司能够继续运作落去啦，或者系少啲经济损失啦，等等等等，即系好似一个吓灾难片吓 ，Bruce Willis 定边个啦，带下你出嚟，救晒全部人，即系嗰啲咁啦，但唔系经常会发生啦吓，就系咁啦，十种员工。 但我始终真系会觉得就系咧，永远都系大我同埋小我中间，你系要识得攞得个平衡咯，系咪？间公司嘅就系其实佢嘅名誉啊，所有嘅嘢嘅话，其实就系一个大我， 冇 错。有时深刻你系要牺牲一个小我。未必需要牺牲嘅，但系你喺嗰度嘅话，可能要作出一啲嘅调整，去令到呢个大我能够好好地咁样继续运作落去咯。 完全同意啊！带嚟呢只广告 ，On Love Lonely Heart， 翻嚟网上食。 10:51带嚟呢一个环节。网上情，你在烦恼什么？近呢一段日子，香港人受疫情影响，好烦恼，好不安，最近仲好恐慌添。净系睇下超级市场几多人喺度抢面包、抢菜、抢纸巾，你就知道了。人生咁多烦恼，但你有冇了解过喺所有嘅烦恼里边，有一半以上系庸人自扰？人点解咁烦？因为人管咗啲唔需要管、唔应该管嘅事。喺呢世界上有三件事，系自己嘅事、人哋嘅事同老天爷嘅事。例如今日你遇到个同事，佢个样子非常之黑口黑面，同你讲嘢口气好差，好明显呢个系人哋嘅事，因为佢脾气唔好，唔关你事啊，你又冇激佢，同埋佢对你唔好，你又控制唔到嘅，诸如此类，我哋管唔到嘅，唔系由我哋发生嘅，叫做人哋嘅事。乜嘢系老天爷嘅事呢？疫情就系啦，又或者天气就系、是。或者呢个世界有战争就系呢种超过自己能力可以控制嘅，都系老天爷嘅事。人嘅烦恼就系爱管人哋嘅事，爱担心老天爷嘅事，而唔记得咗自己嘅事。你可唔可以控制呢个天气，控制呢个疫情？你可唔可以叫呢俄罗斯唔好打乌克兰？你可唔可以管人哋点样睇你呢？样样嘢都系不受我哋控制嘅。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就系自己啦，自己嘅想法，自己嘅态度。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访问过一个贫民区嘅女人，一个好有爱心嘅女人。佢背负咗沉重嘅生活担子，抚养咗好多好多孤儿。个主持人问佢：，其实你咁多年你自己生活咁困难，养育咁多小朋友，你系点做到嘅呢？呢个妇人就话：我有个好好嘅老伴。吓，你个丈夫唔系已经过身啦咩？呢个女人就答啦：你唔好误会，我所讲嗰个老伴唔系我丈夫，我所讲嗰个老伴系上帝。我有困难嘅时候，我就会话：嗱，上帝，我做咗我嗰部分啦，其他就你去担心啦吓。讲完之后，我咩都唔理噶啦。做好自己的本分，其他的就交给上天了。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 沉醉浪，知己今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教育到家长，究竟如果在家里看管一个小朋友，最紧要要留意些什么东西。第一就是如果神情外滞，神情外滞可能就是脑炎的一种表征，不蹦蹦跳玩，或者当然是呼吸急促、混浊、不肯食东西、呕吐，要留意。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 90% 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啦，阿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喎。 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冇错啦，翻嚟丰收快活人，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啊，马老师啊，喂， 马老师去咗边啊？嗱，我都话你落咗街噶啦，头先俾人拨啦。 你唔系，因为春风吹忽忽，咁所以有时咧就会忽忽地噶啦。唔系，我想tag to 一阵间嗰个十一点后，我哋讨论佢，就到底呢两年嘅疫情改变咗我哋啲乜嘢咧？嗱，咁啊最现即系你望到嘅就系咩洗手啊咩嗰啲啦，但系好多心态上嘅嘢咧。嗱，好簡單，我而家好留意啦，街上面咧，如果迎面而嚟嘅途人都會避開我嘅，唔係因為我係邊個，我都會避開佢，即係大家係冇錯。嗱，好，我哋翻嚟十一點後咧，就會講緊呢一樣嘅討論區，可以留下言。 好， 一次過資助，員工一或兩人將會獲資助15,000元，員工三或四人獲資助30,000元，五人或以上資助50,000元。至於連鎖髮型屋或理髮店，可獲最多150萬元資助。網上申請系統下個星期一朝早9點開始接受申請，今個月20號晚上11:59截止。社企營運而冇商業登記嘅髮型屋同理髮店，需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交申請。美國以國家安全考慮為由驅逐12名俄羅斯駐聯合國外交官。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話，這些俄羅斯外交官是情報人員，一直從事不利美國國家安全的間諜活動。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說，俄方外交官被要求在3月7日之前離開，美國的舉動是敵對，違反作為聯合國總部東道國的承諾，俄羅斯將會作出回應。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覆蓋該區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午溫暖，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和暖，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一兩陣薄霧，星期四雲量較多和有微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呢，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呢，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呢，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由香港電台、香港警務處聯合製作防騙攻略。這個美事我已經用了很多時間在網上跟她虛寒問暖，她已經對我沒有戒心，還當我是她男朋友，是時候出手了。 BB， 今次我還不有錢過超人。 哇，這麼厲害，什麼事啊？ 有个交易平台搞了个虚拟投资比赛，我破解了他们的程式，跟我买一定赚啊！嗱，首先你要注册做会员，之后联络他们的客户服务员，咁就得噶啦。 Hello， Miss， 我是昆仁金控的客户服务员。如果你要启动账户，需要存入20,000作为投资本金。 哇 ，B B， 我哋赚咗2,100啊！ 这个比赛买得越大赚得越多，你今次买50,000啦。 吓，咁多？ 快啲赚够钱，我哋咪可以见面咯。 咁好啦。 美时啲钱过晒我手，你估你仲搵到我咩？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喺网上面有人想结识你，大家就要小心。如果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大家可以尝试跟对方要求视像通话。还有，如果与此同时，大家可以在搜寻器入面搜寻对方的社交账户，或者看看对方社交账户入面的朋友圈是否有异常。大家要谨记，千祈不要下载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大家要时刻谨记，在网上交友要时刻谨慎，保持警惕。就算跟网友熟络了都好，对方叫你做 Honey，跟你讲有一只虚拟货币值得买，大家千祈不要盲中中走去投资，一定要小心一些回报高得不切实际的计划。 假情假意假投资，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可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喂，两位朋友有冇发觉今日真系几热？而家24度喎， 吓、啊， 相比 24度， 系啊，相比上个礼拜我哋好冻嗰啲咧，即系8度啊、9度嗰啲，三倍喎、啊， 真系人都癫，系咪啊？ 咁所以更加留意身体健康啦，吓、啊。好，开始风骚范围第二小时嘅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疫情期间究竟有啲乜嘢令到你改变？ 好，我哋俾阿忽忽讲先，忽忽 嗱。肯定咧就係注重咗衞生健康嗰度，呢個真係我諗個個都已經提升咗噶啦。 冇錯，即係嗰種叫衞生嘅意識係咪啊？即係我以前咧，我今日都同阿 Sarah 定唔知邊個講，我就話我以前洗手咧，即係好求其，我有時揀液都唔落嘅，即係揾水濕一濕，叫沖走啲塵就算。但係而家我多數都唔會，我唔用揀液。 洗咧，我系好似觉得冇洗过咁样。你哋有冇呢个感觉啊？ 有啊， 有啊。 同埋嗰啲指罅嗰啲，你以前会边度会捽嗰啲手指罅噶？ 我指罅，有咩指罅？ 手指罅， 唔好意思，我个指罅喎。边度系指罅？我唔知啊。 罅都要捽干净啲噶啦。 乜嘢罅都要啦。 嗱，如果你大家仲记得咧，当年咧沙士嘅时候咧，有一个咁样嘅叫 basic training 咧，就系教啲细路仔洗手要唱歌啊。 Happy birthday， 系咪啊？ 系唱翻一首生日歌。 如果以时间计，系咪？二十秒啊， 差唔多啦。唱完一首生日歌之后嘅话咧，你就会啱啱好啱洗完咯。 系啦，咁当系啦，但系之后过沙士咁多年咧，我谂冇边个会洗成廿秒或者唱只歌噶啦。但系而家咧，我谂真系廿秒真系唔多啊， 唔止啊， 真系唔 系啊， 系啊。 尤其是我有时候我都会睇下人哋咧洗手咧，我会发觉诶，我洗咁快走好似唔系几好意思。跟住我又会再 洗手一个好明显嘅，即 系大家有个比赛， 系咪一个特别报告？ 嗰个系一个抗疫快讯嚟嘅，不过可以去同大家都讲一讲嘅，就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嘅公告话，就系青衣嘅清骏苑骏豪阁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这个指定的出口离开了。重复一次的就是青衣清骏苑的骏豪阁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了。 没错，相信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个非常之明显的改变。第二样东西就我以前从来就算是沙士的时候应该都有手提电话， 有， 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手提電話或者銀包或者即係呢啲叫隨身物品咧，係需要揾火酒抹。但我而家一日抹好多次， 覺得佢哋好污糟係咪？ 覺得佢哋好污糟， 係 銀紙更加污糟，我連掂都唔想掂。 係，實不相瞞，我都覺得你好緊張。 係， 因為不如我都講少少嘢俾大家聽，好冇？ 好啊， 我要爆啦！嗱，就係其實呢兩日咧，我就覺得阿大佬咧好好啊，因為佢 train 我咧就 on panel 啦，咁啊希望咧到第時有啲乜嘢嘅時候咧，就即係都大家有多個人幫下手啦。唔知㗎嘛，係咪先？尤其是而家啦， 可能你一日聽， 聽 一日聽我翻咗屋企做都唔出奇。 係啊，咪就係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都應該嘅，咁好好地去實習一下。咁但係咧，其實我琴日咧講真咧，我有 hard feeling 嘅，因為咧大佬， 佢掂過乜我都要抹， 點真乜嘢佢就。 佢掂过乜我都 系啦，总之我掂过个 panel， 佢又 喷， 冇错啦，我就有一种 呢个 系 今时今日疫情底下唔可以咁谂啦。 我明，但系我都有嗰种感觉。 我掂过我自己我都抹啊， 我好 dirty， 系啊，我讲个秘密你听啊，咁有一日。我咧 今日越爆越多。 我有一日咧喺停车场，因为我哋呢度好好嘅，好严密嘅啲车位。咁咧就我要拎开，问咗佢之后咧，可唔可以拎开呢个雪糕桶咧？咁啊，拎开条雪糕桶， 你连攞雪糕桶都问佢哋，你真系好怪。 总之拎开咗雪糕桶啦，咁我拍好个位咧，跟住我翻去入咗洗手间咧。当我去紧嘅时候，死啦！我摸完个雪糕桶，我又摸自己添。会唔会有事咧？ 摸完雪糕就摸， 会唔会兄弟会有病咧？ 你即刻缩手咪得咯！你即刻缩手啦！ 你唔觉得雪糕桶都有人摸过咁？ 小兄弟同你讲冇事啊，我冇嘢 ，OK 啊，我就系又唔使担心啦。 我仲喺度啊！ 即系呢啲今时今日，你真系好难避免哦。即系你摸过乜嘢，你会好。好有一種危機感啊！ 但我覺得大家太焦慮咯，係嘛？即係唔好 少少 危機感係好嘅，但係就唔好變成一種焦慮咯。 冇錯， 如果唔係嘅話，就會令到你就算係抗疫成功之後嘅話，大家就會好多啲心理方面出現問題㗎啦。係 啊， 佢已經有啦， 已經忽忽地， 所以佢冇事啊。佢 嗱，馬老師，你自己嘅衞生嘅習慣點啊？你講下，係啊。 我覺得而家就好多啦，因為嗱，譬如話我依家都袋住一支嗰啲叫做 火酒 拖手液啊， 拖手液 啊，係啊， 拖手液啊，哦，你係隨時拖手嘅時候嘅話， 佢睇問啲女仔，啲女仔即刻就拖住佢噶啦， 係啊，例如嘅就係睇女醫生嘅時候係嘛，就有冇用 拖手液啊？拖手液啊，嚟啦，拖下手先啦，要拖 之後要拖手個， 係啊，唔 拖 叫拖手液啫，係啊， 你想揀咩味啊？有士多啤梨同原味。 咁啊，醫生啊，你唔要拖手液，有搓手液喎，我唔拖我搓都得㗎喎，你需要拖定搓啊？搓手液咁啊，你唔俾隻手我 少少唔好意思啊？ 冇，完全冇。 我哋覺得只不過係將件真實嘅事呈現喺大家面前。 咁人哋話要搓手液嘛，你俾隻手我哋搓先得㗎。係 啊，唔得㗎，一定要搓㗎。係 啊，搓手 液廿秒添啊。 係啊，搓廿秒啊。 指罅都要搓。 搓手，第二啲嘢搓唔搓得？ 系你又正系因为而家你就有搓手液啦，唔系不嬲都有嘅咩？ 唔系我唔系嘅，我都系后期先嘅。 后到几时啊？ 所以病咯你。 系啊，所以病咯。 后到都系。 琴日咯，琴日开始先点买啊？你一定系。 喂，其实咧，我都唔系好舍得买，佢好贵啊！ 都系最近 越嚟越贵啊！ 越嚟越贵啊！嗰啲即系叫消毒用品咧，我觉得而家好贵。 系啊，口罩都贵啦，系咪？ 口罩啊，口罩就要睇你点睇啦，系啊，我都觉得 OK 啦。 因为我买嗰啲系都几贵啊！ 我话俾你听啊，Joy姐好有钱嘅，佢买支撩鼻膏都成百蚊啊！ 我唔系想嗱，我又爆啊！ 佢买支撩鼻膏 你讲起我就嬲啊！ 马老师，你话啦。撩一撩鼻哥，手指都撩得啦，系咪先？即系平时系咪？佢而家搵 支 撩撩 撩啫。 嗱，你系咪咁先？我下次嘅话，我就用咁样快速测试，我就我搵手撩啦。 花都系搵手指撩啫嘛。 嗱，试完系咁嘅，系因为其实咧，我就因为见到有好多人喺度抢购紧一啲咧，就叫快速测试。咁跟住咧，见到咧嗰个兜嗰度咧，就剩翻唔知好似一两支，佢零星落。 咁嗰种叫羊群嘅饥饿效应咧就嚟啦，个个都抢，我几大都要抢。 因为其实我系真系要买嘅。咁啊，即系为咗要保障大家嘅健康。咁我见到咧，就有啲人咧，知唔知犀利到咧，系行过嗰个架，跟住望都唔望，立咗佢就走啦。你惊唔惊？咁啊，剩翻嘅话咧，好少啦。咁我就觉得死啦。若果我再唔系咁样嘅话，可能咧下一个嚟嘅嚟立， 因为基本上佢系有买嘅，佢系有买嘅需要。佢係想買嘅，但 係 當然啦，有時你有買啫嘅需要啫，你會比對下個價錢啊，問下再研究下啊，好啱唔啱，即係咁噶嘛。但係喺羊群效應底下咧，好多人就會點咧？一望到唔好理啦，攞咗先咁樣。 因為喺當時咧，我只可以用幾個字嚟形容嘅就係我已經失去理性，我係失去理性。咁所以我就一立咗之後咁，我就立咗一支。咁我就去俾錢嘅時候，我先至見到佢嘟嘅時候，我都嚇90蚊，佢就話係啊。咁佢只能望个样就系啊，咁我就话吓咁贵嘅咩？我听阿大佬讲就话好似系10多蚊嘅啫，咁佢话唔系。 嗱，我呢个就系网上见到，因为最近咧就呢一样嘢好似好热啊嘛，好热卖啊嘛，咁就好多人咧就即系喺网上又话呢度卖几多钱，嗰度卖几多钱，咩又团购，好似我听闻好似平到10多都有嘛， 系有嘅。 但我冇買過噶，我唔知嗰個係咪一個騙局嚟噶。 嗱，呢個唔清楚嚇。咁總之我就以為嘅就係即係最多，我最多我比較你咁一個 double 好唔好？我諗係40-50蚊嘅話，我覺得係正常嘅，我可以接受。但係佢90蚊嘅話，我就真係我都嚇一跳。咁跟住我就咁我就你係咪想唔要啊？咁我唔係冇咁樣講啲咁嘅嘢。 跟住啲羊群就喺側邊，你係咪唔要啊？我要我要。 咁跟住咧就有 我有啲師奶伸隻手出嚟準備攞。 我就你係咪唔要？ 縮手。我冇话唔要， 咁所以我就冇办法啦。 我呢 嚟我 买得起， 我唯有就系即系焗住要咯。 嗱、啊，所以呢个今时今日。世界變咗幾多？李麗蓉以前啊，9000蚊件皮褸望都唔望啦，包兩件俾我， 係啦，過去咗好耐啦，呢啲日子 90蚊支撩鼻哥要諗， 你唔好要我講埋啲白頭宮女話當年嘅故事啦。 嗰陣時，皮褸嗰啲嘢，五位數字都未驚過啦。 所以咪就係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咯，李麗蓉。 叻口水講過，叻口水講過。 世界变，我哋不变，都系你嘅好朋友。继续听住香港电台， 一路陪住你，最紧要嘅就系陪伴，我哋一定要加油。 这晚看灯饰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忘。 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到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跪至限地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安。 及时行乐啊！喺网上咧，即系阿发发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咧，佢话咧呢排咧好少出街，又开始煲剧咁样样。咁我琴日介绍嗰套佢睇咗啦，都好正噶。阿Yu介绍嗰套咧，我琴日即睇，哇，高质素重量级演员啊！佢可惜琴晚有，可惜琴晚网络问题睇到一盘，睇到一半停咗。佢话今晚会继续咁样咯。至于佢话阿哆哆强嗰只，佢讲过咩我唔记得咯。 哦，佢讲嘅嗰套系韩国电影嗰套啊嘛， 叫咩名话？ 梦想之路。 梦想之路。 系 ，OK， 得好。另外咧就网上咧，林月月咧，佢话喺呢个 moment 要多啲关心小强啊，佢健康心啊，咩佢健康心啊？ 大 家健康心啊， 因为佢健康心，佢咁写又唔知啊。大家听咗节目更加健康开心咯，吓咁啊哈咗佢之余咧就就住下啦，咁样样。 系，我已经同佢讲 comment 咗，我就话好啊。 系啦，冇错吓， 我应承咗佢噶啦。 系啦，咪 Jones 咧就话咧，相信最大改变就系生活习惯啦，就系戴口罩啦，同其他路上嘅人保持距离啦。仲有一样嘢讲得啱，我而家咧喺糖食方面咧，我系好忌嘅，即系我系好唔想糖食嘅，即系就算系夜晚一定唔得添啊，同埋有啲而家全日都唔得噶啦，有啲知唔知啊？有啲 早餐你已经唔翻嚟同我食啦， 系 嗰阵时候我哋系一齐食早餐， 我而家唔系好 倾节目噶嘛， 我而家唔系好放心喺出面食嘢， 我以为你好憎我， 我惊我改唔翻添， 因为佢呢一排真系啊迟咗翻嚟，跟住我见唔到佢嘅喺三楼，咁我自己一个人喺上面度食嘢咯，好失落啊！ 我而家 唔觉得呢种感受唔系 好， 好 被冷落嘅感觉。 即系屋企以外食嘢， 我知啊！你系连个口罩你都唔想除啊嘛， 不想除， 我完全明白啊！ 我就用胶纸粘住， 咁乜嘢嘅？ 咩叫咁乜嘢 啊？ 大忽忽， 乜嘢啊？ 咁 咁谨慎讲得好，俾翻个掌声佢先。 我未死过你撩鬼攞命，你我咁乜乜？ 好耐冇听过撩鬼攞命， 我就好耐冇听过白头宫女话当年啦。 乜都 出晒嚟，班老嘢讲啲嘢咁欧嘅真系。 因为有人话过我。 喂，好啦，十一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有时限放宽补充劳工计划， 输入护理员的部分规定，为期三个月，直至5月31号为止。劳工处话，第五波疫情之下，香港至今已经有几百间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确诊，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激增，同时有越来越多护理员染疫，令到前线人手更紧缺。政府决定在计划期间容许业界因应院舍需要弹性批准输入护理员的数目，省却在计划之下先进行四星期本地招聘的步骤，以及暂缓就每宗申请咨询劳雇会的安排加快审批，以解燃眉之急。同时社署紧急向内地直接聘用1000名临时合约照顾员，聘用期三个月。特区政府亦都已经请求中央协调内地相关部门提供便利，加快审批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仍在商讨全民检测计划，强调政府作任何决定一定会广泛告诉市民，亦都会给予市民足够时间准备。罗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从劳福局的角度，现时大约有15000名长者或残疾人士需要提供居家支援服务，有关员工必须上班提供支援，另外亦都有7万至8万人住在院舍，相关员工有4万人，这些人都需要上班。他说大家要明白，不可以简单用禁足两个字就等于所有人不能够外出。罗志光又说，近日超市一些货架较空，除了是因为市民购买得快，亦都因为超市不够职员将货物上架，并非超市不够货物。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之下的发型屋及理发店资助计划下个星期一开始接受申请，向自2月10号起被勒令暂停营业的发型屋和理发店提供一笔过资助，当中每间合资格的发型屋和理发店会按处所内的员工人数获得一次过资助，员工一或二人将会获资助15000元，员工三或四人获资助30000元，五人或以上资助50000元。至于连锁发型屋或理发店，可获最多150万元资助。网上申请系统下个星期一朝早9点开始接受申请，今个月20号晚上11点59分截止。社企营运而冇商业登记的发型屋和理发店，需透过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提交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力刚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案，当中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零和理论，肆意诋毁中国治疆政策，抹黑新疆形象，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伊力刚在记者会上回应有关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早前发表报告，关注新疆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问题。他说，有关组织引用所谓受害者数据库，是反华势力抹黑新疆的工具，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劳动权益保障，对促进各族劳动者平等就业和消除就业歧视提出明确要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温暖，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00，系报22,68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5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是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呢，请大家和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疫情当下改变咗几多咧？咁头先好皮毛咁讲咗少少啦，或者阿 Sarah 仲有啲咩系生活习惯、谂嘢嘅方法或者等等啊？ 我觉得我关心咗身边嘅人咧多咗。 咁啊系嘅， 系啊，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我都发现自己做咗一件事咧都几骄傲嘅，就系 咩事啊？ 因为咧我要出街啦，要买少少嘢嘅啫，都系一啲补给啦。竟然咧就喺街嗰度咧就见到有一个伯伯，咁咧我谂平时大家佢都会系隐没咗喺个背景当中嘅，佢咧就好明显应该系落街嗰度买啲嘢食嘅，行路行得好慢啦，佢揸住支士的啦，咁同埋就买咗两包奶，两个面包咁嘅，我见到佢行路直头系寸步难行啊，即系出好少好少好少少行好耐，佢先至可以行到一段好短嘅距离。咁其实一路见到佢嘅话，个心系伤心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你会觉得嘅就系喺呢咁嘅时间嘅话，佢要自己落嚟补给买嘢，佢一定系冇人照顾佢啦。咁所以我就一路见到佢咧，就系我最担心嘅时候系乜嘢咧？佢过马路，咁过马路嘅时候，当绿灯，佢以佢咁嘅步速咧，佢系冇可能赶，系佢系赶唔切噶。咁我就好担心，我就同我男朋友讲，我就话我哋系咪应该要帮下佢啊？跟住佢同我讲嘅就好坚定嘅眼神，佢咁我哋两个就企喺佢侧边，我又惊吓亲佢，咁我就同佢讲，我就话伯伯，我而家帮你手，等你可以过马路啦，咁样，跟住佢就好奇怪咁望一望我，佢就话得啊，你有心啊，你有心啊，我成日都喺呢一度咁样过马路翻屋企噶啦，冇事噶，啲车唔会撞我噶，咁咧。你个心就更加酸啦。 其实你咁样，你咁佢咁样讲，你仲惊？ 冇错， 系啊。 其实佢每一日都系咁样做，即系我都唔知点样讲。咁跟住好彩嘅就系咧，啲驾驶者亦都非常好，因为咧佢基本上成个绿灯完晒，佢都系过咗一半啫。 哇！ 系啊，咁我就同男朋友每人一边，咁希望就系可以帮到，系夹住佢，咁咧就啲车好好，完全话冇拨佢啊，冇喺侧边嗰度咧，即系 冇催佢啦， 系啦，总之冇催佢，停低等佢慢慢过。咁啊过咗去之后嘅话咧，咪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我就问佢，我就话伯伯，我见到你攞住啲嘢咧，对于你嚟讲会唔会好重啊？咁跟住佢就话唔系，佢日日都系咁嘅。佢话冇嘢，你放心，我又食得、屙得、瞓得，我身体好好。只不过咧，佢就话佢自己咧系行得过。个步速比较慢，同埋佢就系揽唔到大步啊，咁所以佢就话只不过系咁啫，你唔使担心我。咁我话不如咁啦，你住喺边啊，或者我帮你攞住啲嘢，唔使咁重，慢慢即系送你翻屋企啦。佢就唔使阻你，我 OK， 我可以照顾到我自己。 好， 佢话冇事。咁样咯，咁跟住我就好啦，你真系冇嘢啦嘛，咁佢又冇事，咁跟住咧我就睇住佢，佢就慢慢咁样就翻佢嘅屋企啦。咁我觉得呢一下系会。感觉到我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话，你都会 多了关心， 多留意你身边的人有哪一个需要帮手的，莫过于只不过是扶他过一个马路，或者就是一个关心的问候，或者只不过是轻微的笑容的话，你都要做咯。是啊，咁我觉得我是很开心。 你关唔关心王伯啊？ 我唔，我点只关心佢啊？我 直接锡到佢窿啦， 我直接打电话问候佢啦。 系啊，边只问候啊？ 佢知噶啦， 真心问候佢， 真 心 问候佢嘅，梗系 真心 问候佢嘅、师弟。 嗱，其实系嘅，咁疫情底下咧，我哋啲街坊都有啲嘢想讲嘅。首先咧就阿太极嘅阿 Patrick， 系。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一样啦，因为呢个疫情都好多嘢改变咗啦。咁我亦都有好多，譬如生活上嘅嘢会改变啦，譬如少咗出去同朋友食饭啦，少咗出去买嘢啊，行街啊，或者去啊主题乐园之类啦，呢啲系啦平时会经常可以做到嘅嘢咧，而家好似真系机会好渺茫啦。咁所以咧，就会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啦。咁其实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咧，都有啲得着嘅。咁一来可以同你嘅屋企人会可以多啲相聚嘅时间啦，从而可以更加感受到家庭嘅温暖啦。咁亦都系或者好多嘢改变咗，譬如朋友嘅联络会可能系唯有系用一啲呢啲社交嘅程式啊、电话啊，甚至系一个短信啦。咁多啲试下用呢一啲方法去同朋友联络啦，因为都真系难啲见面，咁就唯有系用呢啲少少嘅说话去维持翻大家嘅感情啦。咁希望带嚟俾大家都有一啲嘅温暖同埋支持嘅。咁另外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疫情亦都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去真系去反省一下啊，其实好多嘢平时系会觉得理所当然嘅，原来真系去到一啲时候系真系未必可能好容易做得到。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大家再思考一下，真系要好珍惜好珍惜而家嘅一切啦。咁当疫情过去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会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样事物同埋每一个友情亲情。 嗯，冇错啦。 讲得好。 其实呢刚才所讲呢，就是用嗰啲平台啊，或者用个电话啊咩。如果是大家適用就係啫，如果啲老人家嗰啲佢唔適用，你根本上唔知點樣同佢傾偈啦。 係啊， 打電話咯，最原始方法。 係啊，我今日都係啊，我無端端就好啲朋友嗰度，我都係 send 咗有幾個短信問下點啊，一切安好嘛咁樣係啊。 冇錯， 我諗係一啲温暖同埋一啲支持。 係啊， 冇錯。嗱，另外咧，我哋仲有啲嘅街坊嘅，咁啊，佢哋嘅 睇法又點樣？ 睇法係點樣咧？不過阿馬老師你好似未講，不如你講先啦。頭先你講未？ 我講咗唔係注重洗手啦，另外我仲多咗做咗一樣嘢，就是、買嗰啲 supplement 啊，我逐樣研究。你知唔知你有冇買嗰啲維他命 C 飲噶？ 有 嚇，佢我嗰日咧去睇醫生嘅時候咧，我順便問埋嗰度醫生嘅，我話普通啲維他命 C 夠唔夠啊？佢提我最好咧有埋個星嘅含量喺度 ，ESINC 即係個金字旁做個新。佢話呢只藥非常好嘅。是對抗一些初起的感冒，所以如果大家買的時候留意一下，如果有埋升就最好了。 好，喂，首先呢，另外就有小陳，聽下小陳講咩先。 好啊， 我是小陳啊。疫情期間對我們當然很大影響啦。首先生活上洗多了手啦，慣了洗手啦，回家一定要即係將全身所有嘅嘢消毒一次先敢入屋啦，即係呢啲係改變咗嘅嘢。咁呢啲習慣應該都變唔翻轉頭嘅。咁自己個心理上變化就大啦。啊，即係好認真講喎，我覺得因為呢個期間咧，我覺得自己樂觀咗同埋硬淨咗。因為好多時候抗疫必定有疲勞，我都會攰嘅。咁但係反而調翻轉頭，經常會提醒自己唔可以俾自己跌落一個負能量嘅深淵啊。反而經常提醒呢一個，大家不妨試下，唔好成日諗啲唔好嘅嘢，都要經常諗一啲好嘅嘢去平衡翻自己。越係咁嘅狀態，越係要變得硬淨。 嗯，好硬淨啲啊，冇錯嘅。 要識得鼓勵自己啊。 係啦，另外咧，阿年青爸爸阿小白佢又點咧？ 爸爸。 我是小白白猿浩啊，这个疫情令到我呢就觉得同身边的人的感觉呢大家都好似亲切咗，大家 friend 咗，因为除了多咗问候之外，譬如即係疫情之前呢就好少特登喂你点啊，身体健康啊，而家多咗呢啲嘅关心，同埋本身呢我由于是处女座嘅关系，我是一个呢洁癖怪嚟嘅。而家呢我觉得个世界呢 乾淨了很多，所有人跟我一樣都是潔癖來的，所以我更加愛大家，因為大家都很乾淨啊。 即是現在沒那麼壓突了，因為個個都跟他一樣。 因為真的， 因為尤其是戴口罩的，我覺得個感覺上已經差很遠了。你還記不記得好久之前的話，有時候你有人講嘢，哇，口沫橫飛啦，我哋啲口水周圍噴。但你而家你至少就係少咗呢啲咁樣嘅，唔係咁好睇嘅畫面出現。 嗯，冇錯。好啦，另外Barbie佢係點講呢？ 呢個疫情改變得我最多嘅咧，就係我覺得我同我啲朋友嘅距離拉近咗。因為點解咧？我本身係一個非常之中意宅喺屋企唔出街嘅宅女嚟嘅。以前咧就成日俾人話我點解成日都唔去街啊，約親你都唔想出嚟咁。而家就唔同啦，而家我約親個個都同我一樣，我哋都唔想出街，咁樣咪好啲咯。 但係咁啊，真係咧，大家唔使見咧，就其實我都唔知咁話好定唔好啦。總之就係一個難以改變嘅。 暫時係啦， 暫時啦， 但應該好快我哋可以嘅啦，係啦，可以見翻嘅啦。我諗天氣熱翻啲，我都係期望嘅，就係話即係當嗰只病菌冇咁肆虐嘅時候嘅話，好可能會有翻啲曙光。 希望啦，好啦， 會嘅。 陳太就係杜文偉。 Yeah. 我諗呢幾年疫情啊，生活上一啲小嘅習慣啦，就係改變咗好多嘅，就係我好多時都喺架車上邊食嘢同埋瞓覺啊。以前咧唔會。会喺架车度瞓觉嘅，因为一来唔会瞓得好舒服啦，咁啊食嘢又系啦，即系好惊整污糟架车又要抹啦，即系倒写少少嘢又好麻烦啦咁。咁但系而家咧已经习惯咗，倒写咗又要抹啦，咁或者即系翻到屋企先算啦咁。好多时都喺架车度食嘢咯。同埋瞓覺咯，因為如果有啲嘢做又未翻得屋企嘅話，咁我就一翻到屋企就要沖涼啦嘛，咁變咗我就唔會特登翻咗屋企沖涼，然之後又出翻嚟做一啲嘢，咁我就會情願未夠鐘咧，我喺架車度瞓一兩個鐘，然之後我搞掂埋先，然之後先翻屋企一次過沖涼咁樣，咁所以多咗時間喺架車度食嘢啊、瞓啊咁，架車好似我另外一個家咁樣咯。 我諗呢樣嘢咧，唔單止對杜文慧啊，對於一啲擁有私家車嘅啦嚇，同埋佢真係可能比較擔心嘅家庭環境，可能又唔容許佢喺屋企做嘢。更加，我有個朋友直情呢個公司停咗啊，即係唔准翻去，大家唔好翻啦。但屋企因為細路仔咧比較嘈，佢自己講啦，因為叮嗱玩啦咁，佢淨係每一日都喺車度做嘢啊，即係帶曬啲電腦啊。係啊 ，work from car 唔係 work from home 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可能會幾普遍咯。 嗯。 係。 有架車，我覺得我哋已經好好彩。 已經好彩， 係啊，至少唔使乘搭呢個交通工具。 係啦、 有個地方。 不過第一就係加倍小心，冇事嘅， 冇嘢嘅，唔使擔心，擔心兩份。 馬老師啊， 係 你嘅 floating classroom 有冇 準備好？ 有冇停止營業啊？因為疫情關係， 會唔會停學啊？ 梗系唔会啦！ 哎呀，点解？ 仲以为疫情关系，马老师今日不 系早放暑假。 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

边个打边个啊？你 好啦， 好重啊！ 得，转头见。 好嘅，好，先听十二点新闻。 方对停火并未取得突破，将会再举行第二轮谈判。首轮谈判期间，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发动攻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美国一间私人公司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长达64公里的俄罗斯装甲车队正是开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远较早前估计的27公里长。而在白俄罗斯南部距离乌克兰边境以北不够32公里的地方，亦都增加部署地面部队和地面攻击直升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布林肯确认美国仍然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并且保证如果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支持，并对俄国实施更多制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本港下昼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88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9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蚊，升6.8；恒生中国企业81.28，跌2仙；美团173.2，升1蚊。阿里巴巴103.1跌1.1，港交所372.6跌5蚊，网易150.6跌1.9，药明生物66.7系升2.45，盈富基金22.82跌6仙，比亚迪股份243.6升6.2，友邦保险81.5升2.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6，英磅10.482，瑞士法郎8.511，澳元5.666，加元6.163，新西蘭元5.28，歐元8.7516。每百日元對港元6.7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0.767。日經平均指數報26,950点，升424点。港金報17,7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81美元，卖出190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屯门的浩运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回浩洋街方向的部分浩运街仍然封闭，龙门路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浩运街，龙门路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浩运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區政府一定會是第一時間去澄清，譬如又說立法會快要投票會點票，又做一些手段，

有啲版本咧，佢就唔着衫嘅， 咁 认 真 嘅， 你可唔可以带我睇啊？我想睇呢个 version 啊！我睇嗰个有着衫噶，黑色嘅咯，另面噶。 佢睇嗰啲你睇唔到嘅。 啊，我系咩？哦，要戴啲眼镜先 睇 到。 立体眼镜嗰啲叫立体，意思立马上睇到点解啊？立体，立即睇。 3D 啊嘛。 系啊，立即睇。 系。咁就睇嗰个武松打虎，好好睇嘅。因为有啲跳嚟跳去啊，咁样咧北派啊，咁样即系打关斗啊，咁样非常好睇。咁因为我有几个外国人咧，佢系做嗰啲英国嘅歌剧嘅。咁佢又覺得，咦喂，呢、這個 version 可唔可以變做即係英國嘅版本咧 ？Phantom of the 武松咁啊， 係啊，即係之前我哋就 Lion King 咧，咁呢個可唔可以改咧？咁佢哋咁啊睇完之後，大家都好開心喺度研究啦。咁跟住咧有一個洋人，咁佢又特別中意中國文化嘅，佢就掹我講，佢話喂，呢、這個武松打虎咧。佢想咧整一個紋身喺佢背脊嗰度，問我好唔好睇？咦，我話都好喎、啊。咁但係佢話咧，因為佢知道咧，曾經之前咧有啲朋友話過咧，阿碧咸咧響紋嗰啲中文字咧紋得好核突，佢就好擔心。 唔係，碧咸嗰個好靚， 富貴在天啊嘛， 係冇錯。 嗯， 咪就係 一個一個紋得好好。 但點解你話 佢紋，但係紋得唔靚？ 點解你話佢唔好睇咧？ 因為我認識佢嗰個紋身師傅啊，係 啊，加扁 啊， 你嗰個都係佢紋。 點解你要話人唔好睇咧？人哋嗰個幾好睇啊！ 唔係佢嗰個 唔好。可能佢記錯咗，佢嗰個係阿碧咸咪八個字咁啊，係咪？ 係啊係啊，天咩咩咩富貴在天咁噶嘛，咩生咩我唔記得咗成句嘅。 啊哈！但係就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好似係類似 咁樣啦。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側邊嗰度係 係啦， 幾靚嘅。佢搞錯咗，我搞錯咗，對唔住。咁佢就話問我國內有冇啲好嘅紋身師傅介紹問嚟睇下，我話好啊，帶你去睇下。 問你啊， 你點會知咧？ 係咯，你都唔係 你都 界別嘅，哦， 咩啊？問人咯，我梗係即係又做功課啦，問啲人啦。但係咧，其實 其實我覺得 問碧咸啊，你 我覺得咧，其實呢啲應該要問用家。 系啊， 你嗰啲你左问右问，阿陈师奶啊，问亲边个咧？阿张姑娘嗰啲，佢都系问人嘅，即系你嗰啲左问右问嗰啲咧，其实未必有真实资料嘅。不过算啦，你讲啦， 但系纹身真系要好小心咯，系咪？因为纹咗落去就一世噶啦。 系啊， 系嗱，我冇问阿陈师奶，我亦都冇问阿张姑娘。 你问边个？朱姑娘，朱咁靓嘛？我知你问嗰个叫。朱咁靓姑娘， 我睇佢啲嘢都 OK 喎、啊，即系佢有啲版咁，有啲相噶嘛， 啲 IG 啊咁样噶嘛， 版梗 OK 啦。如果连 佢一定系佢自己帮人哋问过啲乜嘢，佢会影低摆个 record 喺度嘅， 系啦。咁我谂住都 OK 啊，咁啊带个朋友上去啦。咁佢同我讲咗，佢话咧佢唔会一嚟就问呢、這个武松打虎，因为佢惊咧太 好大幅嗰、幅嘢， 系啊， 有只老虎又冇。系 啊，佢纹喺边度啊？我想问啊， 系纹喺边啊？ 纹喺背脊， 哦， 纹喺背脊。咁佢又话想试下啲细啲嘅先，试下呢个师傅嗰啲手势先。咦，我话都好啊，咁样上咗去，揭完之后冇几耐咧。 其实咧，我又想打断你。其实咧，你叫佢唔好纹住，你叫画落去个背脊睇下先啦。因为通常咧就要画咗先，跟住嗰幅图印内再纹噶嘛。如果你对佢冇信心，你咪就咁叫画出嚟睇啊。如果唔靓嘅就唔使纹添啦，啱唔啱啊？即系我觉得最， 但系我觉得唔关事噶，嗬，纹细嘅同埋纹大嘅系两回事嚟噶。 咁啊系， 出嚟嘅效果。 因为佢都想试下先啦，佢唔想咩啦，咁佢又话。 定系其实佢系想纹下先，即系呢只纹。 反难嘅。玩难嘅， 我嚟闻啊， 闻下先， 你闻下先，武松 系 李丽蕊，你自己行埋一边掌嘴。 咦，今日有啲老马有火喎，今日吓，掂喎，今 日精神翻啲， 精神翻啲咯。 系咁，我放心啦。 收货收货， 真系未死得， 咁 未死得。 贴几下睇咗之后咧，佢就即系扁嘴，跟住。就掹我走喎，咦冇事喎、啊，咩事啊？即系啲图我睇过都 OK 啦。佢话好核突，我点样核突啦、啊？ 对唔住，我想问保多清，佢个洋人嚟噶嘛？ 系 佢睇审美角度梗系唔同你啦，我觉得。同埋咧呢啲嘢咧，等于幅画咁，有啲人觉得靓，有啲人觉得唔得，唔出奇啊。你接受嘅唔等于佢接受 的。个 style 唔同 啊。系啊，可能佢根本唔想要呢啲。 系 啊， 系，唔系因为佢睇一幅画，佢话觉得好肉酸。 咁問咩嚟嘅？佢話點解咁難睇？我一睇咧，原來咧佢嗰個人又係失敗嘅。嗰日咧問嗰只咧係一隻蟬， 嗯， 就喺啲荔枝上面嘅呢幅畫叫做蟬鳴荔熟。但是呢佢嘅蟬真係滑聞得有啲滑突，好似曱甴趴咗喺嗰啲魚蛋嗰度咁啊！佢就會覺得 啊，即係佢聞到好唔 3D 咯， 係啊，好肉酸啊！因為其實咧蟬都一長長長地噶嘛， 係啊，你聞得衰嘅話，咪似德國滑德軍曱甴咯， 係啊， 即係好長 掹掹咁 咯， 黑掹掹咁 啊！同埋嗰啲荔枝咧，佢應該係尖尖地噶嘛，入邊佢又聞到好似。即係總之一隻曱甴， 好似龍眼咁樣，咪趴咗只龍眼度， 趴咗喺啲魚蛋嗰度啦。咁佢就即刻掹住走啦。跟住咁我再幫你揾個另外一個。 佢咪驚要聞喺個魚蛋度啊？ 佢係男仔嚟嘅喎，點樣聞喺個魚蛋度啊？ 佢哇，喺埋啲咁嘅嘢喺個魚蛋，好驚！ 佢咪想聞喺只牛丸度啊？ 哎呀，好痛嘅大佬！哎呀，快走啦！要闻 一女见到就见到有只曱甴喺度， 仲要闻啲曱甴落个牛丸， 哇，好肉酸，有只曱甴都趴咗喺只牛丸度。 哎呀， 哎呀， 嗰两粒牛丸仲使用嘅， 就算系啊，佢趴荔枝都肉酸。 边会闻啲咁嘢？ 好衰 嘅， 真系 乜嘢 taste 嚟噶呢啲？ 系咯。好，到你继续。 好啦，咁走咗啦，咁啊要去第二间噶咯。 咁去第二间啦。 吓， 去第二间，终于睇到，你 OK 喎，即系又系一般啦，就系个母宠骑住个老虎， 系 执住个头，另一只右手就骑住老虎。 你想点啊？ 我唔知，好似好亲昵咁样， 骑喺个老虎 后边，好似好亲昵咁样。 骑着有隻老虎喺度， 佢已經有嘢喺度 嘅。原來已經有喺度。 其實咧，畫冚畫係得嘅，但係有啲畫係冚唔到嘅。 嗯， 例如佢之前嗰幅畫已經好深色啦，同埋嗰幅畫好多筆畫，諸如此類啦。即係你因為淺色係冚唔到黑色嘅。 嗯， 除非你之前嗰幅畫咧係淺色，咁你再冚幅黑色嘅深色嘅就冚到。 嗯， 嗱，因為咧佢嗰個龍同埋嗰隻老虎咧，就啱啱喺嗰個背脊嗰羊人啲背脊都。比较大块啦，就啱啱好似个拱门咁样样。 你唔可以咁讲噶，有啲洋人嘅背脊都未 必 大块，猪扒咩大块， 或者牛扒都几好。 呢啲形容词都奇怪啊！诶，比较大块啊，大条啊，咁诸如此类，唔系一定噶。 或者比较粗同比较幼， 人都有啲唔差嘅， 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你 咁如果佢比较大块，咪即系可以多啲位咯？会唔会啊？ 但 系唔系门咁样， 唔系位多你就闻晒所有嘢上去，咁啊好核突咯，好似 啱 咩都画晒上去咁咯，系咪先？大杂烩 咁啱啊！研究紧，咁个画师就话：，喂，其实咧你应该就老虎喺度啦，不如咧我嗰个母虫咧就揸呢个老虎好唔好？ 即系啦，个老虎已经 即系利用佢 已 有嘅老虎， 系 啦， 咁得唔得？ 用个旧老虎闻只新嘅母 虫 上 去， 得 唔得？住 佢。打結合啫嘛， 唔騎啊！嗰個老虎好高啊，唔騎啊！ 個老虎好高， 騎上去就要喺膊頭嗰度噶啦，母蟲。 喂，同埋咧，你個老虎咁大隻，你個母蟲個 size。你係合比例 喎， 你唔如果咪邊武大郎打老虎 咯？所以佢咪就係話，如果你真係一個合比例嘅武種嘅話，佢要去到膊頭咯，可能要扳你前邊咯。 咁啊有威勢咯，你淨係扳埋膊頭， 幾靚個 老虎個頭喺你嗰個胸口嗰度， 係 扳住咁樣過係幾好啊？係咪先？ 即係呢個係要前後睇嘅， 前後睇 前後腹，你先知道係武種 上下集上邊咧武 係武種，下邊就打虎。 跟住咧， 跟住咧，佢话咧，如果即系中间有一幅系比较大幅啲啊嘛，呢个拱门佢中间嗰个，不过如果母虫唔系骑住只老虎， 起飛腳踢骨都唔 好啦。起飛腳嘅話，佢就真係要喺個肚嗰度噶啦，文係。 同埋起飛腳咧。唔型啊！武松打虎唔系武松踢虎啊！咁你不如叫武松屙尿射佢啊？咪先？ 系啊，又或者揾支枪棒佢都得噶。 系啊，揾支牙尖吉佢得噶。黐线，打虎啦！ 即系你揾一种杀佢嘅方法啫嘛。 揾杀虫水喷佢啊，不如好冇？武松揸住杀虫水，黐黐死啊！走开走开都得噶。 老婆喺度笑。 傻仔嚟嘅， 我哋又喺度研究紧。如果武松真系骑住呢只老虎，但系对面嗰条龙望住佢， 你谂都无谓嘢嘅嗬。 我知我知我知，我你可以就系喺嗰只龙同埋喺嗰只老虎中间嘅话咧，纹一块帐幕。 点解啊？遮住咗， 咁佢咪望唔到 咯？不如你不如咁啦，你闻多次炮咯，好唔好？ 咁系边动物园啊？ 唔系咪 龙虎炮？ 系啊，龙虎炮啊嘛，出名噶，你唔知咩？ 我知 道，个洋人好中意噶，会 洋人中唔中意得噶？好 logo 啊 ！You know this is from Chinese 龙虎炮 ，you know dragon tiger and panther。You know, they like it very much. 得唔得啊？ 咁最後咧，梗唔得啦。佢好中意嗰個，即係左青龍右白虎，已經好中意噶啦。咁佢都唔緊要啦。佢又問細腹啲嗰武松打虎咧，就問你中間即係近條腰嗰個位置，背脊近腰嘅位置。 即係上面一隻老虎，下邊一隻老虎啊？ 咁有兩隻老虎。 即係佢保留上面嗰只啊？ 系啦，因为对面有只有条龙喺度啊嘛， 咁、 一 定唔好睇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乱糟糟啊， 咪系咯， 依 家就闻远啲咯， 闻喺边啊？ 闻喺啰柚啊，或者可能闻喺脚， 唔会啊，闻喺啰柚 咁样咯。 人哋闻身就将人睇到嘛，唔通对人？ 你点知冇人睇到啊？你去洗手间， 唔够多人咯，佢要个个都睇到嘛。 哦， 同埋，因为佢觉得 手臂 咧，虎咧好威猛，手臂唔够啊。 哦，唔够位。 所以只老虎变咗只猫仔啊， 唔够噶， 系。 其实武松打虎咁大幅咧，一定要背脊先得噶。 嗯， 系啊，真系一定要背脊。咁最後點呢？喂，不如試下啦。咁佢叫畫幅圖出嚟。咁點知呢？原來呢條友仔呢，佢有時有啲比例呢，佢就唔係好啱。 即係你話 文山師傅。 個文山師傅。 係啊，佢有時有啲透視感呢，又唔係好好。佢變咗呢，咦，佢扯咗個老虎頭，但係呢同個身呢有啲距離喎。哇，咁啊點會咁樣㗎？你咪變咗長頸。 你咪就搵一個唔好嘅師傅囉。 唔好问啦、啊，若果佢可佢净系第一下你已经嗰幅画唔得咧， 唔好问啦、啊， 就唔好啦。 真系冇啦，因为佢仲喺度死抢，佢话嗱唔紧要，呢、這个咧我唔会变佢做一个长颈老虎，但系咧我将佢咧就形容到武松咧扯甩个老虎头，就伸咗条脷出嚟，滴啲眼泪出嚟。 讲咩啊？讲鬼故啊？ 老虎头啊！ 四谷怪谈啊！ 老虎头 扯谷扯甩个老头。 流个眼泪，饶恕我啦，饶恕我啦，武松，使乜写字喺度啊？系嘛？ 生嚟 生嚟啊！生嚟生嚟，饶恕我 ，forgive me 咁。 最后梗系冇闻到啦。 啊，咁梗系冇闻啦。 你知唔知洋人错在乜嘢？搵、马小强帮手。 我都觉得系，其实佢搵我同埋你都应该可以闻到。因为真的不是立乱去找师傅、 不是这样找是找得 是、啊、 我不是这样找 是真的不是立乱这样去找人家介绍再介绍 有些东西真的要 user 才知道、用家才知道 明白明白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问过身所以我都觉得那次是有些疏忽的 咁啊，最知都冇聞到呢一個就係流淚的老虎係咪？流淚的長頸老虎嘛，仲要係 冇聞到。 哇，好醜樣！聽你形容都已經覺得想嘔。 冇錯，OK， 好多謝曬。時間去到仲要12:27，我哋翻嚟會有今日嘅片段人間由馬老師執筆， 犀利啊！ 亦都用呢個故事送俾所有醫護人員。 冇錯，向你哋致敬。 等你告知這幾天都要相見。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炽热之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 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腼腆黏住，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想要？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今日叫刹那的12:29，26度嘅气温非常之温暖嘅呢一个星期二。就是香港电台制台风 show 快活人，回来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马老师所写的一个剧本，也是送给所有为我们辛勤抗疫的医护人员。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秀茂坪村秀贤楼嘅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870人接受检测，发现382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640戶，當中50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即日起有時限放寬補充勞工計劃輸入護理員的部分規定，為期3個月，直至5月31日為止。勞工處說，第五波疫情之下，香港至今已經有幾百間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有院友確診，對護理服務的需求激增，同時有越來越多護理員染疫，令到前線人手更緊缺。政府決定在計劃期間容許業界因應院舍需要彈性批准輸入護理員的數目，省卻在計劃之下先進行4星期本地招聘的步驟，以及暫緩就每宗申請諮詢勞顧會的安排，加快審批以解燃眉之急。同時，社署緊急向內地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聘用期3個月。特區政府已經請求中央協調內地相關部門提供便利，加快審批申請。中學文憑試暫時維持4月22日開考，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麥敬生表示，一旦文憑試要取消，會以考生校內成績、學校過往表現等一籃子因素評估。所有考生最高成績是5級，由於前所未有，專家正研究有沒有辦法再精細一些。考生應考之前要進行快速抗原測試，陰性才可以應考。被問到考生要不要即場進行檢測或者展示陰性結果，麥敬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要求考生連同準考證拍攝陰性結果，最重要是保存記錄，學生一旦作出虛假申報，可能會有法律後果。海關提醒市民留意兩款外置充電器有引致燒傷的潛在危險，為安全起見應該停止使用。海關人員早前巡查並且試購6款外置充電器作安全測試，結果發現其中2款在使用無線充電功能時，如果有物件放置在充電器和被充電裝置之間，充電器會出現過熱情況，未能夠通過燒傷測試，不符合國際相關安全標準。海關其後採取行動，從一間零售商和一間批發商檢獲其中一款共80個懷疑不安全外置充電器，並且向有關零售商和批發商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他們繼續出售那2款外置充電器。海關人員到各區巡查之後，暫時未發現有那2款產品出售。天氣方面，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还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人意 学生歌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爱莫能助。 放暑假啦，等我打个电话俾老豆先。喂， 喂，老豆，搵个咩事啊？去紧工啊？ 老豆啊，我考完大学入学试啦，今日开始放暑假，我想你帮我问一下，你工厂咧请唔请人剪线头或者包装啊？我想做两个月暑期工啊。 吓、啊，我冇听错系嘛？而家先五月头啫，咁快放暑假？哦，我知啦，你系咪成绩太差？俾学校赶出校啊！喂，使唔使我同你学校嗰个咩修女校长求情啊？ 唔使啊，老豆，我今年中七啦、哦，考完大学入学试咪开始放暑假，等放榜咯。 哎，好咯，考完就好咯，唔使再晚晚温书温到咁鬼死夜啊！嗱，咁老豆带你翻乡下玩两日，顺便睇下二叔好唔好？ 唔得啊，下年暑假先咯，我想搵份暑期工做，帮轻下你啊。 唉，妹头。老豆而家唔辛苦啊？ 点会唔辛苦啊？你一早要去新蒲岗度车衫，夜晚又要去街口嗰度卖果蒸粽，啲人都要休息噶嘛。 唉，得啦，嗱，只要你生生性性做个好人，老豆已经好开心啦。我辛苦啲，真系冇乜所谓、啊。 老豆，你放心啦，我咁大个人，我识谂噶啦，我唔会学坏噶。 唉，你都咪话钻石山咧，品流复杂。咩人都有啊！嗱，咁样如果我哋轮到公屋咧，尽快搬走，到时咧老豆间间房俾你，我做厅长冇所谓， 然后啊，我谂到啦，再帮你整张书台，但求你一张似样啲嘅书台做功课啊，唔使食饭时候要搬开晒啲嘢，几好啊！ 好啊，好啊，我恨有张书台恨咗好耐噶啦，多谢老豆。 不过咁、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嗯，读大学嗰啲学费系咪好贵噶？ 你放心啦，政府会有贷款，同埋可以有奖学金申请噶嘛，到时我申请咪得咯。 诶、哎，唔好唔好，啊、我哋有手有脚，做乜要伸大手板问人借啊？仲有啊，我听人讲申请政府嗰啲嘢咧，好麻烦噶，好似杂家杂咁。诶、哎，我怕麻烦啊。啲钱都系留俾有需要嘅人去申请啦，唔好搞呢啲。 得啦得啦，我考到先算啦。嗱，今晚你唔好开档啦，我买盐焗鸡加料下、 哦。好啊。 老豆，老豆，我收到信啦，系医学院叫我去面试啊。 哎呀，好咯好咯，我系住石山，咪可以好快有个医生咯。 哎呀，未系噶，仲要面试噶。 咁机会大唔大啊？ 你对你个女要有信心先得噶嘛。 喂，得嗱，你一阵咧记得装住响俾你妈妈，等佢保佑你。 知啦。 喂，系咧，话时话你去面试，着咩衫去噶？ 我唔知啊。啊、我可以咧，翻学校度问一下啲师姐先嘅、 啊。不如咁咧、嗯，我问工厂平啲买啲布俾我，等、哦、老豆咧帮你扯条裙，好唔好啊？ 唔使啦，费事你咁辛苦啦。 唔得、啊，一阵见你个老师见到你，哇！呢、這个女仔咁寒酸，唔收你噶。 老豆啊，唔使担心啦，我有分数噶，你等我好消息啊。 哦。 最后我穿着中学那套校服去面试，当我踏入去医学院，我跟自己说，我出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医科的毕业生，我不会令到老爸失望。我知道这条路会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怕，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挨过来的。而我终于都考入了广大医学院。 妹头啊，妹头啊，听我讲，就算出面呢个世界几花里花碌都好，你都要坚持住，唔好多心啊，知唔知啊？ 知道啦，老豆。 嗱，你真系唔好嫌我长气啊！第日咧，你出嚟做医生啊，一定要好好咁对啲病人啦、啊。话有时咧，我睇新闻，啲老人家日晒雨淋咁轮街症，好阴功噶。 老豆，你放心啦、啊，我第日一定会做个好医生噶。 喂，戴眼镜嗰个四眼妹， 你叫我啊？ 唔系你戴眼镜啊？系啊嘛，揸住啲咩啊？ 听筒咯。 我够知系听筒啦。你有冇眼盲噶？你望个听筒上面黑住啲乜嘢？ 我睇到啊 ，K K 啊嘛，点解啊？ 黑住 K K， 即系话呢一副听都属于 K K 嘅，你不问自取。 哦，对唔住啊，我唔知啊，系咪你嘅？我还翻俾你啊。 几千蚊噶噃，用坏咗赔唔赔得起先？ 几千蚊噶，唔系啩？同其他挂喺度啲听筒有咩分别？ 梗系有分别啦、啊！我爹哋买俾我嘅呢啲 high class 嘅，听上嚟清楚啲嘅，知唔知啊？识唔识分啊？ 撩干净啲意思噶嘛，一样听得咁清楚。 你咁样同我讲嘢，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Sorry 啊，我未请教你系 太平绅士罗爵士，听过未啊？ 唔好意思、啊。我比较少留意一啲政治新聞嘅，我唔知边个系罗爵士。 你咁样对医学院大声讲嘢，你知唔知我医学院里边我学生代表 K K 咯？你识唔识我啊 ？Sorry， 啊，失觉晒啊吓！大师兄你好，我系一年班嘅林美常。 林美常啊嘛， 系 我记住你，你都算嘴嚼嚼。你住边度？ 我咪住喺屋企咯。 我问你住边区啊？边度屋企？唔好玩嘢啦！我住中半山，你呢？ 咁啱嘅，我住钻石山噶。 有咩咁啱啊？钻石山边度嚟噶？ 喺黄大仙大磡村隔篱啊！ 你巴闭，听我带你去地方见识啊！你够胆，你跟我嚟。 哇，咁黑嘅， 好好得人惊我呢度咩嚟噶？边度？ 呢啲咪停尸间咯？你未嚟过咁傻嘅真系。 吓，师兄你约我嚟停尸间做咩啊？ 我两招俾你，你入得嚟医学院咧，有啲一定系要识嘅，一定要试嘅。嚟嚟嚟嚟，入嚟入嚟入嚟，过嚟过嚟，呢边呢边坐呢边，搵个位坐，搵个位坐。喂，嗱咁样，我出去先，有啲嘢搞搞。啊嗱，你坐喺度等我 ，OK 吓。傻婆嚟，等我锁住佢先，等佢冇得得个人啊。 哇，停尸间真系几冻喎，不过好似钻石山嘅屋企。成个火炉咁样，咦？道门锁咗，喂，有冇人啊？有冇人啊？开门啊！开门啊！ 啊，呢个傻妹真系蠢嘅，咁都俾我呃到。好啦，搵咗成晚，睇下有冇傻到先，睇下有冇动静先，冇声嘅。喂，佢唔会有事啊嘛？喂，林医生，你点啊？你有冇事啊？ 我在度啊，你惊咩？ 我唔惊，我惊你有事啫嘛。点啊你？ 停尸间啫，有咩好惊？你知唔知啊？我哋住喺钻石山嗰啲木屋区啊，晚晚啊都有成八寸长嘅老鼠啊喺我个床尾嗰度走嚟走去噶。 老鼠你都唔惊啊？ 使乜讲？ 你跟我讲啊嗱，如果你够胆咧，就用手捉住佢，劏埋佢咧，我就话你叻。 好啊，一言为定啊。 好。你得嘅，我请你食大餐添啊！ 你实输。老豆，老豆，今朝咧，你有冇食啲西饼啊？好唔好食啊？ 有啊， 六星级酒店噶。 哇，不知几好食啊！谂到成世人都未食过咁好食嘅西饼啊！喂，系咪就系话你嗰个咩师兄请你食噶？ 系啊，佢都算系男子汉啦，愿赌服输。 嗱，妹头，你听我讲啦，呢个世界好细噶咋，话晒佢都系你师兄啦，让人三分， 回报七分啊嘛，老豆你放心啦，同佢玩下咋。 哦，系咁就好啦，系啊，我扯咗件医生袍，摆咗个 sofa， 你试下啱唔啱身啊？ 我试咗啦，好啱身啊，老豆啊，多谢你啊。 唉，我费事人哋嘅，捞乱你嗰件袍啊！我特登啊，喺个领嗰度收咗两个字啊！ 我睇到系济世。 唉，冇错啊，老豆咧就希望你做一个好似我成日睇电视嗰啲咩如济世嗰啲大夫咁啊，知唔知啊？ 但系咧，点解你唔帮我就收埋嗰个悬壶济世四个字咧？ 嘿，收埋四个字好辛苦噶、啊。 唔好话你唔识。悬壶个悬字点写系咪咧？ 你 唔识写， 笑我，托你个头啊啦！ 五年之后，我终于毕业啦，仲去咗 QE 度实习。我先去咗急症室，喺嗰度我见尽人生百态。星期五六晚系最忙嘅，醉酒闹事，男女嘅恩怨情仇。江湖仇杀不一而足，我喜欢急症室的工作环境，因为我可以学到很多嘢，亦都可以帮到很多需要的人。 林美想 师兄，哎，做咩嚟 QE 嘅、啊？ 我知道今日心脏科权威林美祥医生主持记者招待会，我嚟捧下场、学下嘢、偷下师咁啦。 师兄啊，唔好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啦。你揾我咩事啊？一阵间咧，记招完咗，仲有手术要做。 喂，记唔记得上次船 P 嘅时候咧，我咪同你讲嗰啲嘢，记唔记得咩？ 记得，你话你系月球医生啊嘛，一个月揾一球啊嘛，问我有冇兴趣去你间医院度做系咪？ 叻女吓。不过我话俾你知，而家出边嗰啲好旺，月球呢啲以前啦，而家系星球、啊，一个星期一球，100万一个礼拜，袋都袋唔切。 师兄啊，我都唔知唔应该恭喜你。嗱，一方面你揾钱系多咗，另一方面嘅话，即系话多咗病人。 诶、冇错，病人的确越嚟越多，所以咁样我医院心脏科个位等紧你啊！你咩条件我应承噶，你开得噶啦。 师兄啊，其实你知唔知道公立医院嘅病人仲多啊？有好多啲公公啊、婆婆啊咁，等几年先至能够见到医生嘅。我 想花多啲时间同佢哋倾下讲下都唔得，因为外边仲有好多人等住我哋。 Come on， 林美常，唔好谂呢啲嘢。呢个世界唔系你一个人够晒噶，你唔想赚多啲钱咩？你唔想半身买间大屋俾你爹哋享个福咩？系咪啊？ 我老豆每日听我讲下医院里面嗰啲开心嘅嘢俾佢听，就已经好开心。多谢你嘅心意，我心灵，我净系有兴趣做一个地球医生。 好啦，算啦，衷心祝福你吓，佩服你一个好医生，好将我哋香港仲好似你咁样愿意服务大众嘅医生。你继续啦，支持你。 多谢你，仲有要多谢我老豆，因为每当我着起佢整俾我嘅医生袍，我就知道我背负嘅责任系要济世。 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桌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咗啊！正如头先所讲咧，呢个故事咧系送俾所有咧，即系喺抗疫前线啦、后勤啦、补给啦、检测站啦、打针嘅嗰啲站啦吓、其实所有帮手嘅医护人员吓，或者有关嘅工作人都好啦。亦都呢个故事咧，马小强，你知唔知你令我突然间谂翻一个人啊？ 有一位醫生叫謝婉文，你記唔記得啊？喺2003年離開咗個位，亦都係叫香港女兒啦嚇。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呢個故事送俾在天嘅佢啦。咁、有好多醫生真係好好嘅。 我覺得好有意思啊嚇！僅以我哋嘅片段人間頭先嘅仁醫啊，送俾我哋所有喺香港嗰度係站在前線嘅所有醫護人員，我哋真係向你致敬嘅，因為你真係守護住我哋嘅健康，真係好難得。 好多謝馬老師。咁啊，聽日你會有另外一個故事係咪？ 冇错，另一个故事 系、非常之好。 系啦，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好好地咁样啦，守住我哋自己嘅健康啦，系咪？ 系啊。 咁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加油，同埋身体健康啊吓。当然啦，所以就要知道有好多有关于一啲嘅抗疫快讯啦吓。咁啊就要讲下啦，就系、青衣嘅清骏县嘅骏豪国居民，如果能够咧就出示呢个嘅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呢个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好，节目时间够噶啦，听日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好，希望大家。继续保存住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再见，拜拜。